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胡適提倡呢個白馬文運動啊，推動呢個新文學呢個革命啊，提到呢個所謂頭先我所講嘅8件事，咁佢用文言文嚟講嘅，咁即係當然對於一啲當時嗰啲啊捍衞中華文化嗰啲所謂比較老派嘅人物咧，就當然覺得胡適呢種講法係離經叛道啦，係咪？喂，如果你寫文章不攀訪古人，有冇搞錯啊？係咪嗰啲？祖宗神主牌嚟噶嘛，你動不動就指約，動不動就係嘛邊個約咁樣噶嘛，係咪先？或者個寫作嘅方式，你唔去攀訪古人點得咧？係咪？跟住你啊，唔好避嗰啲俗字喎，哇！通篇文章都係的魔鳥嗎？係嘛？知乎者也變成的魔鳥嗎啫？係咪有咩分別咧？嗱，胡適之有一個講法就咁嘅，佢係用又係用白話文嚟寫嘅，佢話咩咧？嗰個文學無恥異物，呢個異物係指咩咧？情感思想。文學如果冇咗情感思想，便如靈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濃麗富厚之外觀，亦亦沒矣。就算你外表好靚好豔麗，都係冇用嘅，係咪？佢話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尚之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也。嗱，佢意思係咩咧？即係話而家啲人，即係佢講佢嗰個年代嘅人咧，嗰啲文人咧就好重視就係個聲調啊、韻律啊，寫篇文章讀嚟係咪鏗鏘有聲啊？但是没有高远的思想，又没有真挚的感情，是吧？矫揉造作，是吧？所以文学才会衰微嘛，是吧？于是他就提倡这种新文化运动，就是最重要有思想感情，是吧？就是他说呢，这一种是那个所谓文学创作的最大的坏处，是吧？所以他這個講法呢，就是當然到當時就受到很多人的即個攻擊啦，是吧？即認為他即第一就離經叛道，是吧？第二這種反傳統呢是沒有意思的。但是胡適的看法就很簡單的，他是認為文學是要隨時代而變遷，是吧？即你不能夠即是說與時並進的話，那你那個文學的意義在哪裡呢？是吧？咁所以呢個八不主義咧，即係或者呢八件事咧，係足以為中國嘅文學對症下藥、起死回生。嗱，呢個就係即係胡適推動呢個新文化運動，或者呢個所謂白話文運動、文學改良運動的一些見解。當然關於這個部分呢，其實當時有很多爭論，也有很多文章去批判這個胡適之，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使用中文的人，不論是香港、大陸或者台灣，我們都是用白話文嘛，是吧？當然現在又多了一種問題，就是網上的問題，那些不知道什麼文，是吧？那些就是網民才看得懂的文，是吧？ OK， 那些又另外一種文啦， OK。 那這個胡適還有一些看法呢，就是在殷海光先生即係佢論呢個自由主義趨向嘅時候咧，即係提到胡適之對嗰個兩性嘅睇法嘅時候咧，你係睇到佢嗰、那個即係所謂呢、這個自由主義思想嘅其中一啲內涵係嘛？嗱，所以佢就引述咗一個即係胡適喺一篇文章裏邊咧，叫做《論女子為強暴所污》。即是說個女人如果被人強姦，即是他提到這個，即是如果女子被人強姦，她是受害者來的。但是中國人有精粗的觀念，這個被姦污的人，被強姦的人，喂，你不可以娶她做老婆，是不是？用中國人的道德標準，即是今時今日的印度，是一樣的，是不是？但胡適點睇咧？嗱，譬如呢個講法，即係對嗰個兩性之間嗰、那個，即係個關係係失衡嘅。喺中國，就算即係胡適嗰個時代，係嘛？譬如兩個年青人明明係相愛嘅，係嘛？咁但係得唔到父母之命，咁就只好即係呢個冇辦法結合嘅。咁呢一類啦，係嘛？即係嗰啲婚姻悲劇，係嘛？或者對精操嗰個觀念，係嘛？即係令到啲女子完全係抬不起頭嘅，係嘛？咁即係，所以當時會出現一個爭論，就係一個女子，萬一失檢嘅意思就係話一時即係唔好講一時不察啦，又唔好講一時唔小心啦，即係話佢結婚之前同第二啲男子有性關係，用今日嘅話。你講就你娶個老婆咪處女咁，而家有冇人講呢樣嘢咧？你話好戇居嘅喎，如果講嗰啲會俾人笑嘅。但當時呢種所謂婚前失檢，甚至俾人奸污，係嘛？咁佢啲世人都唔使做人嘅。喺當時嚟講，嗱你推動呢個新文化運動，推動呢個文學革命，喂呢一樣嘢你都要有睇法嘅。你不能夠話喂，我而家推動呢個文學革命，我推動新文化運動，咁我淨係講文學作品嘅啫。咁人哋同你講下呢啲咁嘅觀念嘅時候，喂，女性嗰個精操問題，你有咩見解啊？咁，哇，咁你用白話文嚟講，用白話文嚟表達你嘅見解係好保守嘅，咁有咩意思？唔得噶，我們認為女子不能失檢，我們認為被奸污的女子就不能夠從良，咁樣啊，喂，大佬啊，咁你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嗱，所以。這個胡適在論女子為強暴所污的時候，他會有這樣的看法，當時他就是答一個即姓蕭的人的說法。那位姓蕭的人怎麼說呢？他就答問他了，即一個學生輩他是問胡適，他說學生有一個最親密的朋友，他的姐姐前幾年曾被土匪掳去，即是被那些土匪捉了去，後來就送還回家。咁我朋友咧就常即係將呢件事作為佢屋企裏邊嘅奇恥大辱，心裏邊咧成日感覺不平安，係嘛？並且因為有其他同學知道呢件事，咁佢同學中咧，即係喺呢啲同學心目中咧，即係又睇到呢個朋友咧，即係好似好唔平安，係嘛？成日將呢件事擺喺個心度。咁按照中國嘅舊思想咧，即係。我呢一位朋友嘅姐姐咧，就俾人睇輕，一世人咧都受人所侮辱、笑罵，係嘛？咁但係我想問下胡先生，如果按照新嘅思想，這個女人應該居於如何的地位咧？咁胡適點樣答咧？嗱，呢段説話好有意思。胡適就話：我們男子夜行遇著強盜，他用手槍指著你， 叫你把銀錢戒指拿下來送給他，你手無寸鐵就只好依照他的吩咐，這不算懦怯。你被人打劫，夜晚行，被個強盜係咪揾槍指住你，叫你俾曬啲財物佢，你俾曬佢，佢話呢個唔係懦弱，亦都唔係即係話呢個所謂怯懦，即係唔係話懦弱同埋即係怕事驚死，係咪？調翻轉，女子被污，平心想來，以此無疑。你一個女子被污，係咪？同一個男子夜行遇著強盜，將身上的財物被迫要交曬出嚟，係咪？基本上冇分別嘅，係咪？但係中國人唔係咁樣睇，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咁於是咧，呢個喺胡適嚟講係一種謀論嚟嘅。嗱，呢個就係。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各位朋友，是1921年。那时候他在美国受教育回来的，他告诉你女子被人强暴，这个是属于法律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嘛，哥，是不是？你将个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结合在一起，其实到今天为止都有人是这样的，都是摆脱不了这种旧思想，我即使到了今时今日21世纪，是不是？